少年人的喜欢总是散发着蓬勃的热意，像是火一样点燃着所有的热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月迷你番推荐官云天河，本周给大家推荐治愈系姐弟恋天花板，人气作家查查好萌新作《迟燕》。迟瑶匆忙平淡的生活被偶然搬来对门的陌生弟弟江燕打破了，少年炙热满怀的爱意让作为姐姐的迟瑶无力抗拒。昨天你问我，我是不是喜欢你？ 不论是不是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我不喜欢比我小的。 只要我喜欢你是我的事儿，你不能一枪打过来就不让我喜欢了。如果你因为我喜欢你、追求你而感到困扰，那我可以换个方式。但现在，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想要了解。 什么问题？ 你讨厌我吗？ 江燕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现在这样算什么？ 你说是什么，我们就是什么。 如果我说什么也不是呢？ 你对我没感觉。 那不算。 怎么不算？只要你喜欢我。 你知不知道你做错了？ 我没错。如果我没有冲过去，你就会有事，所以我没错。 难道你出事我就舒服了？如果你真的出事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父母那边我又该怎么交代？江燕，不是什么时候都应该见义勇为，你做事之前能不能想想后果？ 我是成年人，已经可以对自己人生负责，你不要总把我想成小孩。只要在考虑后果之前，我首先是你男人，在危险关头挡在你的面前是我必须做的事。 幼稚。 如果这就叫幼稚，就算是50年后、60年后，我也还是会这么幼稚。只要你大可等着看，我绝不会改。水火不相容，但你和我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带你感受一场温暖治愈甜甜的恋爱。